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哈。Jason 俊说来了，大伙儿早，又是新的一周。昨是意料之中的失利，没球看的一个多月，该不习惯了。 再坚持 40多天， 不是，就是两天之后 啊， 就该没球看了。 真是，国足跟澳大利亚这场之后，那就真是进入到一个乌鸡六兽里边了。 你说一直这个不太待见国足是吧？ 嗯。 但是这时候突然觉得， 嘿，还挺舍不得。 哎， 真是，这在接下来的12强赛就要一竿子支到明年了啊！1月27号再去面对越南的比赛。 对，而且呢 ，CBA 比赛也到12月25号，中间呢就有两场咱们国家队男篮的这个窗口期的比赛，而且连着两天都是下午5点多打完又完事儿了。 哎，是啊，崔宏伟来了啊，说昨儿我猜对比分了，广东得92胜。哎呀， 比赛一完我就把这个 截图 截图照片我就发给慧凡了。 是，然后我俩就在讨论说这奖拿的，这估计就不好意思拿吧，毕竟我们没赢球。 但是人家猜的是这个广东92分，这个后边还专门注上了嘛。 嗯， 北京胜啊， 是、 这个、 是广东胜 啊，广东胜， 广东胜、 啊、 人猜的就是广东 胜。那猜的太准了，是吧？ 太准了、 嗯、 啊，所以孙宏伟这位家里人，您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发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我们跟您取得联系哈。但是就这奖吧，我们送的是首钢的奖。 嗯， 这 没关系，对吧？ 没关系哈， 没关系 OK 啊，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过来啊。确实昨天的这场比赛大家都觉得是意料之中的，再次面对广东，想要在赛季里双杀广东的太难了、啊、 嗯， 确实广东也是多点开花。那宋彦军也说昨儿这球真实体现了现在咱们首钢的实力，竞争力呢其实有一些逐年下降的意思，年轻人没有上来，嗯，现在在联盟当中就是目前排位的这个位置哈、啊、 嗯。昨天呢，广东队用亚尼斯赛后的话说，人家也是这个季后赛防守的级别，是吧？ 嗯， 所以说，面对强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到自己的差距吧。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也回顾一下 CBA 的第一阶段哈，那些您印象当中的名场面，嗯，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另外，真的看到现在中国足球国家队是12强赛。现在这种被大家口诛笔伐的状态，而联赛呢又是一地鸡毛。但就在同时，青岛海牛在昨天啊提前2轮冲甲成功了，时隔5年重新返回到中甲联赛，真是这支也算是有传统的球队，老牌劲旅、啊、经历了起起伏伏。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什么是你遇到至暗时刻的那束微光呢？青岛海牛的这一份坚持可以算是中国足球目前这个前进道路里黑暗的那个微弱的光亮吧。 嗯 嗯，所以大伙儿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同时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下男篮的最新情况啊，中国男篮也公布了世预赛集训的名单，郭艾伦、赵睿、周琦领衔。 亚尼斯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表示信任俱乐部管理层，在外援方面的运作，同时呢，也祝中国队在窗口期取得好成绩。 嗯，那沙加纳乌真的地震了啊？伊朗是发生了地震， 6.3级， 对，然后波及了沙加啊。那李铁也发文说，经历了好几次地震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一语双关 啊。 嗯。 另外，刚才呢，惠凡也提到，青岛海牛提前两轮冲甲成功，时隔五年重返了中甲联赛。 嗯，那在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也会来连线孙宝生老师啊，请孙大爷分析一下中国男篮集训的名单以及首钢北控第一阶段的表现。大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中男篮公布的这一份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一窗口期比赛的集训队的名单。具体的名单是周鹏、任骏飞、徐杰、赵睿，这是广东四将。韩德君、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这是辽宁的啊。王哲林，这是上海的。吴前啊，这是浙江。胡金秋、孙明辉、广厦。沈子杰，是深圳的。 深圳。 麒麟、阿布都，这是新疆的，连带上正在 凤凰的 周琦啊，这是这一份名单。那11月15号到22号就要在宁波北仑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集训选拔了。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这一次第一个窗口期和日本队的两场比赛，11月27号的11:05和28号的17:35开打，两场比赛都会在日本仙台市的赛标竞技场进行。 嗯，连打两场比赛都在日本的这个仙台市进行，对于咱们男篮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对吧？而且回来之后呢，又要经历一波隔离，在等待着 CBA 联赛的重新开启哈。昨天呢，这个大名单公布了，主教练杜峰也在采访当中呢透露了选拔人员的考量标准。那其实我挺觉得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一边公布着大名单啊，主教练杜峰呢一边在打着 CBA 联赛，脑子里面显现的是即将出征这个男篮和日本队比赛的名单，如何来和大家来分析，是吧？这标准是什么？怎么针对日本队？哎，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时空切换。 对， 这次队伍集中，备战世界杯的窗口期的比赛，主要是根据国家队教练组通过联赛对于每个球员的表现，还有他的身体情况，针对这次窗口期两场比赛对日本的这个对手的情况来选择的人员去准备这次比赛。从国家男篮现在调整的新的比赛办法对于国家队参加这个国际比赛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赛季期间这种窗口期的比赛联赛已经开始打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呢之前还有一些全运会的比赛，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身体最为疲劳的一个阶段，也在联赛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队的队员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伤病也好，然后呢还有一些感冒也好，然后呢这次也是在备战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其次呢就是时间非常紧，训练的时间不到一周，那呢也要根据每个队员的身体情况然后调整更为合适的训练方式和方法，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备战的要求和目的，尽可能的在这次集训当中备战当中让全员队员都健康都顺利去完成好这次备战。上一次在菲律宾参加这个亚洲杯窗口期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跟日本队有两次交手的这个过程，那也是中国男篮自2019年世界杯之后呢，将近快2年时间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比赛，那对于这次又要碰日本，那可能大家也知道，日本队现在换了新的教练员，到现在为止，队伍日本队的这个人员名单还没有完全确定，这个情况呢，可能跟之前亚洲杯时碰的日本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借鉴上次这个交手的这个优势暴露出的问题 结合在这次集训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扬长避短吧。 杜峰知道这个时空又切换回来了，切换到了现实落地。 哎， 当然这份名单当中肯定大家也会有所疑惑哈，就比如说，哎，这麒麟，其实新疆今年的联赛表现是完全不尽如人意的，跟曾经就不能比了。 对，包括麒麟在这个赛季呢，能在新疆队所的表现不如上个赛季那么抢眼了，是吧？有一些比赛出现相对大的起伏。 所以呢，这份名单当中有麒麟啊，可能有一些家里人会觉得，这是不是符合杜峰指导所说的这个联赛表现加针对日本的选人的标准哈？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宋翔，他也分析了这份集训名单。那尤其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来讲，没有看到小川出现在国家队的名单，好像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别扭啊。继续来听一下宋翔的分析。 杜峰指导这份中韩集训名单呢，应该说跟之前的相比呢，人员更少，并且呢针对性更强。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韩集训备战还有比赛，以及之后隔离的时间呢总共是40天。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要完成很多的事情，并且呢去打两场硬仗的话，你的名单呢要更加的集中，更加的具有针对性。而纵观名单呢，我们看到其实应该说涵盖了目前本赛季 CBA 状态最好以及各个位置最强的一些球员。有些球员呢也落选，可能会令球迷们有些意外啊，比如说北京首钢队的翟耀川。但同时你要考虑到翟耀川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呢距离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8个月当中呢，翟耀川一直用于伤病的恢复。这份名单当中呢，以辽宁跟广东为主要的班底，这个也是目前 CBA 最强的两支球队。那也符合啊，杜峰指导一直以来建队的这个选人的理念跟思路。但同时有些球员，比如说像麒麟的入选，可能有些球迷看不懂。其实麒麟的这个赛季的表现并不如上个赛季，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呢麒麟更多的是一个外线一个定点投篮的一个投手，但是呢因为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当新疆队少了之前的外援穆罕迪纳斯，少了周琦之后啊，对于这个内线的牵制力啊是会大幅度的下降。所以麒麟在这个赛季是受到很冲击的一个赛季，所以他整个的比赛表现，他的个人的数据有一个直线的下降。但是当麒麟这样的这种特点的球员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之后，其实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因为国家队有很多优秀的内线的球员，会在内线有足够的牵制力跟统治力，而外线呢需要有一定稳定的投手跟射手，而麒麟呢具有这样的天赋与可能性，所以麒麟的入选从这个层面上，或者说从这个理由上是解释得通的。这份名单呢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偏差，所以呢这也是云集了目前 CBA 最强的一些球员的这种阵容。 徐三石说，不去国家队也没什么可别扭的，连徐杰都能连续进国家队，不去也罢。你看每一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对 肯定不会是一个大家全部人都满意的名单。 反正我倒是觉得徐杰在联赛当中打出来的这个比赛，配得上是国家队的这水平。 是 虽然说可能到了世界大赛当中对立面不一样之后，它的作用和效果能不能够达到像联赛目前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从他在现在咱们联赛当中后卫线的防守啊，这种进攻的梳理啊，可以到国家队去历练啊。 对， 他肯定不是主力，到那儿去练练级，打打世界大赛，因为未来还肯定得靠一些年轻人去打嘛。 是， 包括你关老爷说嘛，其实咱也没什么遗憾的。胡明轩其实也没进国家队啊。 对，这边 不光是胡明轩，刚才还在胡凡说呢。 陶翰林， 陶翰林，人家现在在 CBA 联赛得分榜排名第二，篮板榜排名第一。 要论数据来讲的话，那绝对值得一个国手的 称号。 这不是也没进国家队？ 对，嗯，这边还有加林啊，说，托尼韦也在质疑，说，嗯，这麒麟怎么能入选呢？无论是从针对日本这个层面上来讲，还是说联赛当中的数据哈，其实可能，但是杜峰指导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在里边吧。 嗯， 那张翔也说，小川的心态这赛季伤愈回归之后，确实需要调试啊，应该积极一点。队长更要给队员正面的情绪刺激。那确实，现在在这份名单当中没有看到小川，更没有阿联，也是考虑到两个人都是重伤出狱。但是回想世界杯那会儿哈，2019年世界杯，两个人的那一组对话还是历历在目。小川问阿联说：“连哥，你脚怎么样？”阿联说：“还能用。”小川说：“我的也还能用。”全都是硬汉， 但是听起来挺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呢？ 是 就是阿联说还能用，阿联那岁数在那儿呢，人家是80后， 嗯， 小川现在90后就说我这也还能用， 小川真是拼命三郎，他的那个打法真 是太耗 身体了， 消耗的太大了， 对 啊，回来之后歇一歇也好，因为这个从很长时间的伤病当中恢复，不仅是要恢复身体，还要恢复心理，找到一个重新的结合点。 嗯， 现在小川呢，他场上依然是拼，但是拼的过程当中，如何在拼和合理利用身体当中呢，需要去再去寻找新的平衡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回顾 CBA 的最后，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比赛啊，昨天咱们面对广东的这一场，确实人家全场紧逼了之后，我们就找不到太好的办法去针对了。那在赛后，亚尼斯也是第一时间总结了一下首钢第一阶段的表现，以及说到了外援啊，因为现在第二阶段随着其他的球队越来越多的外援回来，我们舒豪回归之后，再加上啊其他的方面，会不会还有一些新的运作？ 因为对于北京首钢来讲，咱们也不止在节目当中提过一次啊，咱们的本土球员作为框架基本上稳定，但是呢，想要形成爆点，再上一个台阶的话呢，外援的补充和磨合非常的关键。舒豪已经确认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体的恢复。另外的外援到底怎么筛选？亚尼斯呢？反正他的回答就是，就相信管理层。 广 东，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广东肯定是会以最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也预料到了，是一场强度非常高的比赛。我认为比赛中我们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失误球，我们为此付出代价。学习成长的曲线上啊，今天这场比赛的强度啊，也是季后赛级别的，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I think everybody works hard and everyone. 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大家都非常努力啊。然后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团队内人与人之间也都非常的团结。我们经常去强调一个词啊，在球队里面强调一个词，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端，都是一个词，就是联系性。我们希望在大家在联系性方面做的也都不错，我们希望能够做的越来越好啊。我们就是我们第一阶段想要巩固的或者想要建立和巩固的这个联系性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当双塔在场上一起在去比赛的时候使用这个阵容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在第一阶段他们表现还是不错的。同时第一阶段其实我们的第一阶段赛程也是比较艰难的啊，面对联赛中排名靠前的这些强队都是打了两次，打了两场，同时也碰上了两支有外援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经历非常好，也是考验了我们球队的实力和我们的这个磨合。但是赛季很长啊，赛季是像马拉松一样，这个过程是很长的。作为教练啊，我最喜欢看到的是我们大家每一场比赛场上的拼搏的态度啊，和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联系性啊，这个是我非常满意，这个之间的联系性也在。 First of all, you know, we all know what he has been. 那关于林书豪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之前来中国的这一段旅途中遇到经历过什么，去面对去经历他走过的他遇到的这些问题，遇到这些曲折也好吧，其实他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硬的内心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对于他来说呢，时间也是他的朋友，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啊，每一天他都在变得更好。同时我们的球队的医疗组和平衡教练也都给书豪带来了很大的支持，觉得这都对他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他能够在第二阶段有好表现。关于其他的外援的加入的问题呢，我能说的只是我非常相信我们球队俱乐部和管理层，我跟管理层之间每一天也都有很深入的交流啊、我能够跟大家保证每个人都在使用200%的努力，我敢保证从俱乐部层面他们肯定也是一直在全力以赴做的，他们都在全力努力。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一些包括疫情在内的一些困难因素有些可能还不在我们控制之内的，但是呢我是能够保证我们肯定每个人都在做到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够帮助球队能够给球队带来帮助的，我对这一点还是保持乐观态度。 当然回顾跟广东的这第二回合的交手啊，我们还是看到确实我们在面对人家全场一紧逼的时候也找过一些办法哈，但是始终都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能够克敌制胜的一个关键所在。 其实另外呢，看到一号线说啊，昨天呢焦点焦导在转播这场比赛的时候说，广东队这些防守啊基本上就是犯规动作啊，说就看裁判吹不吹。也不能说都是犯规动作，但是他的防守的攻击性确实是很强。如果裁判呢一开始就吹得严格的话，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防守的强度。那同时呢，其实昨天转播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他就是用这样的防守的方式，就是你上来之后你吹我严，但是我这防守动作不改，你不能一场比赛全这么吹我，这样的话半场球我这队员就没了。 所以这就是人家的一种方式， 对防守的策略和方式。这个呢打到季后赛的时候，可能吹罚如果更严格或者球队准备更充分的时候，会有破解的办法。 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报的宋翔啊，他说目前确实是没找到哈、就看看这个休赛期怎么去调整了。 东城队输给了广东队啊，这场比赛呢也是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说平常队其实这场比赛有很多总结的地方啊。第一呢，我觉得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平常队对于广东队的全场紧逼很不适应。这个呢，其实呢，在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呢有所体现。像是我们之前包冷输给福建队，就是被对手的全场紧逼，某一时间段的全场紧逼，接连出错啊，从而给对手很多的这种反击的机会。这场比赛啊，同样如此。广队在很多时候啊，通过全场紧逼，迫使北京守望队出现失误啊，从而打出反击啊，从而涨分。所以如何破掉对方的全场紧逼，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在后面的训练啊跟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曙光队其实在这个赛季的时候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在两场比赛当中他们都使用过三后卫的这样一个组合去试图破解对方的全场紧逼，但是呢效果呢并不是很好。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去对于对方的全场紧逼去更好的解决，我觉得这个是亚尼斯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需要更好总结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这场比赛呢，由于是第一阶段最后一场比赛，可以看出球员的体能其实呢并不是很好。我们知道北京守望队在第一阶段的赛程非常的紧密，并且呢在后半段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天隔一场打，这个对于这支并不年轻的球队而言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同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整个的注意力也不够集中，所以造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失利。所谓收官之战呢并不是很理想。 们继续来看看各队的收官之战。那就在昨天第13轮当中，辽宁和广厦强强对话之间，辽宁102-94战胜对手。那这样辽宁也独占了 CBA 常规赛第一阶段的积分榜头名的位置。这场比赛之前，辽宁跟广厦都是11胜1负，谁赢得这比赛就是积分榜第一。那当然这场比赛当家球星啊还休战了，这也是让很多球迷为辽宁担心。但是比赛的发展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第一节辽宁就领先了16分，很快这比赛就失去悬念了。最终辽宁战胜了广厦之后是9连胜，12胜1负，结束了自己的第一阶段。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青岛是99-91战胜了福建，福建呢遭遇了一波4连败，青岛呢则是终结了自己的2连败。王庆明拿了19分，张成宇16分，赵泰龙是13分，李元宇17分，11篮板，还有一暴扣啊，那个暴扣确实还是挺凶的。福建这边呢，四个人得分上双，李江淮29分，陈林坚15分，黄义超是10分，阿迪力是拿了16分。 那另外，吉林和新疆这一场，吉林是88-86力克新疆，吉林避免了2连败，而新疆呢是4连败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哈，到最后的时刻，战成了86平之后，吉林2罚2中，新疆只有18秒的时候是落后2分，最后时刻新疆抢到了投篮的机会，但是没进，那最终是2分的惜败。那另外一场就是天津和江苏，林廷谦的状态相当火爆，砍了32分，8个篮板，8次助攻，5个抢断，最终天津是97-77，20分大胜了江苏，结束了5连败。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山东对阵广州，被停赛5场的郭士强是重回教练席，丁彦宇航也是复出了，但是手感呢并不是很火热，只是拿到了7分。梅森砍下了32分，11篮板，10助攻，最终呢广州队是以107-89战胜了山东，以一场胜利收官了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呢，南京同曦这边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哈，所以昨天呢同曦集团在他的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公告，通报批评了同曦男篮的管理层和教练组。通报表示呢，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同曦仅是取得1胜12负的战绩，排在联赛的第19位。这也和俱乐部向集团承诺的进入前12的季后赛这个目标是相差甚远。所以呢，同曦集团对同曦俱乐部的总经理霍南、主教练贝西洛维奇、助理教练蒋旭勇和其他教练组成员进行通报批评，也将对他们的具体渎职行为展开调查，并且表示相关处罚待调查结果出示后再展开通报。 感觉这里边有事儿啊，不只是对成绩不理想的这种不满哈，还有对人员上整个球队的管理，都不满，就俱乐部自己发文来这样的严格要求球队的话，相信里边有点事儿。 但是呢，同曦这边也挺有意思，你看看他在今年哈，更多的还都是从选秀当中去挑选球员，是吧？没有说从转会市场当中，哎，我花大价钱砸谁谁谁。那从选秀选上来的，说实话，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人员引进途径，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开销，这渎职打哪儿来的呢？不花钱。 对，所以 人家都花钱，你们不花钱， 是 从这儿来的吗？ 所以这措辞极其严厉哈。那Jason俊说啊，这渎职这词儿都出来了，这不光是成绩的事儿哈，听起来不像了。 所以我们也看看这个处罚，调查结果吧，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具体渎职行为啊？还就是说在技战术层面上。 我们静观后效哈。那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第一阶段全部结束的第二阶段是12月25号开战。那根据安排，第14轮到第28轮的比赛就是从12月25号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28号。第三阶段就是常规赛的收尾阶段了，从第29轮到第38轮是在明年的3月30号到4月21号。常规赛结束3天之后，季后赛就要正式开打了，4月24号正式亮相。最晚的是总决赛将会在5月20号结束，来争夺出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到这一估计 CBA 就可以先缓一扎了。 对，这一估计的时间呢，球队将会进行一段宝贵的调整，比如说北控和首钢都是在昨天先后回了北京啊。像陈震也说了嘛，终于回来了，回北京真好。

激烈平等。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了，北京时间的7:36，来到了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国足。就在北京时间昨天，伊朗发生了6.2级地震，而中国队所在的阿联酋沙加也是受到了波及，有震感。徐昕就发了一条微博说，楼在晃，还是我查醉了。那同时国足主帅也发文说，似乎是一语双关啊，说地震了，我已经经历好几回了，没什么可怕的，马上出发训练。因为确实12强赛跟阿曼的这场平局之后，对于李铁的批评声啊就没有停歇过啊，利用地震的契机，他发了一条这个一语双关的微博。这李铁真是挺喜欢用社交媒体的一个主教练。 对，而且呢他还一个是自己愿意用，另外自己他也愿意看， 哎，还愿意回。 对，当然也有球迷啊在李铁这个社交媒体后面呢是送上了鼓励，说什么所谓喷人是无意义的啊，如果改变不了就欣然接受，相信李铁会做得更好。也有球迷说李铁加油，我们一直在你身后。他到底是不是一语双关，反正我觉得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被过度解读了。 确实现在就说什么都可能会被过度解读。 对 啊，反正要 你不发， 对， 也能过度解读。 但要搁一般人呢，一般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的，国家队主教练位置上的，可能就不发了。尤其是在备战就跟澳大利亚这一场了，接下来就是明年的事儿，所以可能要更寻求一个心境。哎，但是李铁不一样哈，他是一个很喜欢在网络上跟大家沟通的。那就此，其实最近也有很多的声音在质疑李铁的走上这个岗位啊，比如说足协这是不是存在着练帅的情节呀？拿世界杯预选赛去练手啊，锻炼主帅。那我们也是连线了相关的评论员，腾讯体育的赵宇，还有中青报的郭建。赵宇呢觉得不存在练帅这说法，但郭建还是觉得，你至少从比赛内容上前五场来看，很难说主帅是合格的。 我觉得不存在练帅的说法，因为说实话，其实从足协到球员到教练组到所有人，都希望国足能够在12强赛当中踢好。可能进世界杯有一些难度，但最起码我们要多踢好几场比赛。选李铁呢，也是希望他能够带给球队不一样的东西，毕竟在武汉、在河北也取得过一些的成绩。希望他能够在国家队也能带队踢好吧。40强赛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他带队冲击12强赛取得了成功，这也算是他有一定的这个功劳吧。但是到了12强赛，我们看到其实李铁在有些比赛的这个临场指挥，包括这种战术安排、人员使用，还是有很多值得，甚至说是值得批评的地方吧。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些比赛，每一场比赛不同的人员安排、不同的战术打法、不同的阵型，包括规划球员的使用，这些其实都是李铁他有些需要总结，或者说没有完全做到位的地方。外界我觉得这些批评也是正常的，但你说足协为了让这个教练去锻炼，然后舍弃了一个12强赛冲击世界杯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不成立的。只是说教练在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完美，有瑕疵，所以才导致这个比赛有些可能输的有一些窝囊啊，或者说该赢的比赛没有赢下来，即便赢了越南也是惊心动魄等等，这些都是李铁和这个教练组应该去面对和承担的。 现在这个十二强赛一共十场，我们已经打了五场，就是说这个半程已经打完了。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打到现在，然后对这个教练的质疑是一直没有停过。我的感觉是，就是中国足球教练的水平，它是符合这个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这个东西没有捷径，你不可能要求我们自己的本土教练，然后有特别这个理想化的临场指挥。按照我们过去看的，包括中超的有几个这个本土教练，包括中甲可能这个本土教练占到一半，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没有重大的失误就不错了，就是说平稳过渡一场比赛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看就是十二强赛的前五场比赛，每场比赛然后这个教练的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我觉得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打不进世界杯这个你不能怪这个教练水平差，但是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有一个水平更高的教练的话，我觉得那你至少可以多得两分，你起码打阿曼这三分我觉得是应该拿的。但是你现在五场四分，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你不能说明我们的教练现在是一个非常这个合格的一个好教练。 我们也是继续来看看您是不是好教练。接下来都要面对跟澳大利亚的这一场啊。11月16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11点，要再一次面对这个小组当中非常强大的对手。那在此前的一些训练当中也是有这种积极的信号吧，毕竟要给自己打打鸡血啊，提提气，有一个巨型的横幅是特别醒目的，上边显示的是王者永不放弃， Kings never give up 啊，这个 就是玩王者的时候 永远不能放弃 啊。怪不得这个什么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么厉害。 哎，王者荣耀里边王者是翻译成 Kings 吗？ 不知道， 因为我不玩游戏， 我也不玩这个， 不明白哈，就明白的家里人跟我们普及普及。所以作为这个训练场的主人沙加俱乐部最近在阿联酋战绩当中也不好哈，随着中超江苏苏宁的主帅奥拉罗尤接手球队，你这俱乐部对球队的表现好转也是在寄予寄望啊。这种励志不是单给中国队来的，是 还是说这个励志根本就不是给中国队的， 哎， 就是人家 不是给中国队的， 正好凑巧咱碰上了， 是所以呢正好哎抬眼一瞧也能给自己提提气，是这意思哈。当然在这个训练当中大家也比较担心的是陆国富的状态，因为毕竟他在跟阿曼的比赛当中是被对手的这个粗野的踩踏，让身体稍稍有一点小状况。 对，其实另外那天在节目当中呢慧凡也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在心理上的一个变化，对这个相互之间的信任能不能够建立起来。 对，真是哈，陆国富也表态了哈。 反正从他的表态来讲我觉得这个情商确实挺高的啊，就和李指导的表态这不太一样啊。 Muito feliz por estar atuando 是非常开心的。这场比赛我大概踢了60多分钟吧，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我最近一年以来就是正式比赛比较少，就是哪怕是在广州的时候也是有因为伤病嘛，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队友一块儿去训练，然后也十分感谢教练组这几个月对我的一个帮助，然后让我的体能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提高，然后接下来目标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提高吧，当然现在也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在变好，也希望以后能踢到70分钟、80分钟或者更久来去帮助我的球队。其实在广州的时候也是感谢教练组对我的帮助，因为当时他们就已经对我十分的注意了，然后这几个月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能够有一个这样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去踢好这样的一个比赛，也十分感谢他们。其实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球员，而且就是水平也特别的高，然后也不光是他们吧，就我们队里其他位置上球员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吴磊啊，还有其他球员都是一样的，而且能够在他们的身旁的位置去踢球，我感觉是十分的开心的，因为我们之间的配合也比较的出色，然后他们之间的水平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说我们配合起来也是相当的流畅。首先一方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球员，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我都要去做到全力以赴，而且是战斗到最后。而且说到防守的话，也是我们教练组，尤其李磊的教练，就是平时和我的沟通也比较多，我们之间认识也比较久嘛，所以说之间也 非常的了解，他平时也对我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防守上一定要去注意，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帮助我们的球队嘛。所以说，这个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而且我和李导在河北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共事了，我们之间真的是十分的熟悉，十分的了解了，所以说我们之间共事会特别的容易一些。然后也是因为我不能称李导为父亲嘛，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绝对是我的一个兄弟好朋友。 呵，这样的表态， 哎，兄弟好朋友， 兄弟好朋友，就是还是证明跟李导之间有着那种绝对的铁哥们的那个信任在里边的哈。 还说了在华夏的时候的一段经历， 情缘是 吧？ 但是呢， 在华夏的时候，是不是阿洛也没怎么踢是吧？ 也是，所以但放到场上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想看看在跟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当中，阵型从首发到人员的这种临场的调整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和变化。其实按常理来讲的话，跟阿曼这场你前上半场踢得不错，这阵型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变化了。可是呢，一想李铁指导他又特别希望有一些变化，好像每场都有一些变化。也有媒体就说跟澳大利亚这场或许要加强中场拦截的话，面对澳大利亚更快速硬朗的这种打法还存在着再次变阵的可能。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他说这回科别再变了， 稳定一下吧。 哎， 接下来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没必要变阵了，因为跟阿曼队上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踢得不错，这些人员安排啊，这些战术打法是适合中国队的。可能澳大利亚队的特点跟阿曼队也不太一样，他们的身体更强壮，冲击力更强，但我觉得即便如此你也没必要总是变来变去。我们能够用跟阿曼这套阵容踢得不错，那你就继续延续就可以了。总变来变去说实话对于球队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有利。我们也都知道，即便是你不变或者说你变了，你踢澳大利亚也很难赢。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谱，与其是你总是变来变去，还不如把这个阵容稳定下来，就好好踢一场比赛就行了。其实大家对于结果，说实话，至少从我的层面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奢望，你很难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分。其实现在的这些怀旧情绪啊，不管是怀念高洪波呀，怀念里皮呀，怀念谁谁谁等等等，就是对现在的成绩的一种不满。但我觉得过于怀旧也没什么意义，还是往前看吧。争取球队能够做好备战，踢好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吧。哪怕是输，你也输的有点东西吧，输的有点内容啊，这最起码你能争取进那么一两个球，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当务之急，也是非常关键的。不枉球迷是吧，又点灯熬油大晚上去看这场比赛是吧，最起码给球迷一点点的这个高兴的地方，或者说是一点点的鼓励吧，仅此而已。 不过回顾前五场世预赛，我们也看一下数据方面，国足在控球率上是仅仅高于排名垫底的越南，而日本、澳大利亚是并列第一的啊，这是 B 组的一个情况。而前五轮的触球榜上，蒋光太是最高的。五场比赛，国足一共触球2677次，对越南触球590次。球员方面，规划球员蒋光太的触球次数291次，排在榜首。王申超、吴曦是分别排在2、3位。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几位规划球员是吧，大家也在说这几位规划球员，包括刚才呢我看在微信当中啊，也有家里人发来微信说这个荣成斋就说了，野牛接受采访情商还真的是挺高的。但是呢这几个规划球员在未来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也不太好说。你比如说高拉特现在年薪是外媒报道啊，咱也不知道最后广州队能不能给那么多啊。高拉特1300万欧元，埃克森阿兰呢是1000万，费南多是800万，洛国富少点也是500万欧元。从这个价格来讲，这是一个高昂的费用，对于母公司恒大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承担了。那么这几位规划的国脚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到底如何去面对， 自己新的合同。 嗯， 他们是选择离开回到巴西，还是说呢接受降薪在中国继续踢，这都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至少从目前所了解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可能踢完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呢，他们会进行一次休假。 嗯， 之前的几次休假，包括像高拉特这样的球员，都是和家人啊选择留在中国，避免出入境的麻烦。但是现在高拉特已经表示和俱乐部解约，不再涉及这个薪水的问题，他有可能会和家人返回巴西，要加盟这个帕尔梅拉斯。 对，十二号已经坐上飞机了， 就不知道他加盟帕尔梅拉斯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加盟帕尔梅拉斯， 因为毕竟现在他的这个身份是很尴尬的， 回去当外援。 真是哈，这有涉及到很多后续的问题。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猜测啊，就是高拉特只是规划球员离开的一个序幕，包括洛国富、阿兰、艾克森、蒋光太他们啊，可能都会因为俱乐部的原因，结束了这个比赛之后，是不是会返回到巴西啊？画了一个问号。 也有一种说法，他们可能不参加十二月重新开始的中超联赛争冠组的这个第二阶段比赛。但是。这几位呢，你说也都是广州队的球员。现在广州队的状况风雨飘摇，广州能不能参加十二月份重新开启的中超联赛都不确定呢，更何况这几位规划球员了。 你看包括广州队啊的前外援金泉啊就回归 K 联赛了，加盟了蔚山现代。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在这个真是迷雾当中的中国足球，终于让大家看到一丝坚持带来的希望的，那就是青岛海牛提前两轮冲甲成功了，2-0的比分击败了厦门鹿岛，提前两轮冲甲成功。这是殷铁生指导率领的一支球队，引入了肖智，加上上赛季到队的江宁，让海牛的整体实力也是有所提升。青岛海牛这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早成立的俱乐部之一啊，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受到这个中性名改革政策的要求，名称改回到了青岛海牛。2013年从中超降到中甲，2016年从中甲降到中乙，在中乙打拼了五个赛季之后，终于在这个赛季又在殷指导的带领之下冲甲成功了。所以人民日报体育也是评论了这件事情啊，说可持续的性的策略是值得借鉴的，几年蛰伏的时间里持续的深耕理性、健康、可持续性的策略，也为中小型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借鉴的发展路径。 也希望有未来的更多俱乐部啊，能够像青岛这样，坚持下去，用过可持续性的这种策略呢，把一个俱乐部发展起来。但是现在像重庆两江竞技也突然是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会导致未来中超联赛，甚至像咱们家里人说的出现一次巨震。真的，我们也是连线了嘉宾，嘉宾的共同的观点呢，说联赛才是足球之本，像赵宇也说应该恢复主客场制。 打完跟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国足就会回来，然后这个隔离完了以后，然后国脚回俱乐部来打联赛。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联赛的问题是比国家队更大的问题，就是你国家队打不进世界杯，它不是一个特别致命的事儿，因为我们的这个水平，你本来就是一个刚刚能挤进亚洲前八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你真正你数，然后这个出现的球队能世界杯出现的亚洲球队，目前还真的是轮不到我。但是你这个联赛不一样，联赛是中国足球的真正的这个基本基础，就是所以你联赛这个体系塌了的话，那中国足球再想能翻身，再想能喘气，就非常非常困难了。现在很多队，现在很多俱乐部是这个有这个经营方面的困难，投资足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搞这个联赛，而不是大家都觉得啊，足球是一个很好的事儿，然后我们愿意来搞。所以你这个东西，这个矛盾，你很难的这个转变过来。作为媒体人也呼吁过，就是多次呼吁，就是足协能有一些配套的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联赛的这个向前运营，让联赛更具备商业价值。起码你让这个投资足球得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儿。但是这两年你越来越能感受到，就是足协在这方面实际上是作用极其有限的，而且它在很多情况上是我觉得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你从目前的情况看， 你要想让联赛发展的好，光靠足协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所以作为足协来讲，作为这个联赛的主要管理者来讲，我觉得足协的这个顶层设计就是要把联赛带到什么什么地步，我觉得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你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俱乐部都有经营不善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联赛的理事会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能对这些投资者有什么真正的帮助没有？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这个所谓的配套政策可能需要去尝试去解决的。 现在其实河北啊，这个重庆，包括广州队等等很多球队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尤其是资金方面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投资公司现在的经济状况不理想，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俱乐部。现在这个改股啊，说实话，足协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比如说这个不完全是一家公司来投资，有两三个这种不管是体育管理部门啊，还是说这个其他的企业进来，能够帮助到俱乐部。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所期望的这些希望他们进来的，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组织也好，他们其实对足球的这种热情并不是特别大，也不那么感兴趣。你并不是能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找到其他的这些股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短时间之内改股不成，然后这个原来的母公司又没有充足的资金，那只能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其实我们有困难的俱乐部啊，不光是河北啊、重庆啊、天津啊、广州等等，还有很多俱乐部都存在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又在短时间之内没法解决，这就是摆在所有人的一个难题。那你说足协倡导这个股权的多元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没有说什么切实可行的政策。因为你即便出了什么其他政策，这些其他的企业也不太愿意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关键是我们的俱乐部还没有这种造血能力，即便是有造血能力，在这种没有主客场，在这种完全封闭的比赛情况下也不现实。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一边倡导提倡股权的改变，另外一方面你必须得想办法让明年的联赛恢复主客场制，最起码俱乐部在这种招商啊、球场广告啊、门票等等方面有自己的收入，先活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总是这种封闭去比赛赛会制，那可能今年就已经有很多困难了，那明年困难会更多，这个联赛能不能正常维持下去都要打上问号了。所以说足协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一定要让明年的联赛恢复成主客场制，这是必须要做的。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晴天继续在线，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适宜登山。风寒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12到-1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感觉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感觉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午后光照宜人，阳光下暖意融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81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我们的第三时段来到了体坛热搜榜。那在昨天的热搜新闻当中，冲上了第一条的就是苏炳添苏教授啊，就在昨天的暨南大学115周年的校庆大会上，他作为教师代表讲话，说很开心通过努力让母校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983大学。他说100米要比博尔特多跑7步，因为身高只有1.72米，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世界其他选手能做到的，中国选手也一定能啊！再一次给学生们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 对，通过自己的亲身的这个经历，来给大家去讲述，更有说服力。 对， 哎，就不像说，因为毕竟他有成功的经验嘛，他可以把这些经验介绍给同学们啊。另外再来看看还有这个成功经验的，就是中国乒乓球队 太成功了。 哎，上热搜的是能打败中国乒乓的 只有 中国 乒 乓。 这也说的是昨天这个2014休斯顿世界世乒赛的热身赛里啊，樊振东连赢了马龙4局，夺得了冠军。那就这个赛况，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世乒赛热身赛昨天进入第二比赛日的争夺，孙颖莎在自己第二场跨性别的单打比赛当中以总比分4-2击败了男队的曹薇，拼下了本次热身赛国乒女单性别对抗的首胜。随后她又和王曼玉搭档，在另一场跨性别的比赛当中以3-2险胜混双组合向鹏和蒯曼。赛后孙颖莎表示，男队员无论是在奥运会还是世乒赛的备战当中，都给予了女队极大的帮助。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男队员吧，其实在不管是这次风雪，其实现在一年来吧，一年多整个备战奥运会到现在，其实男运动员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困难吧，其实也一直在陪我们训练，然后我们也是在每个单元中也会去跟男选手去对抗吧，所以整个来说还是进步比较明显吧，整个在场上打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了他们一直陪我们这么训练，我觉得强度也在，所以说自己整个的风训练下来还是有一些提高。我觉得其实单打曹薇，我们可能也跟他队内比赛打过吧，但其实这样摊出来一张台子打，其实也是第一次吧，我觉得。 同时孙颖莎认为一日双赛也是备战世乒赛对自己体能的一种考验。 整个来说今天的发挥包括自己的状态吧，其实还都是不错吧，在场上做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因为世锦赛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连场吧，所以自己还是要主要还是自己积极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从单打转换到双打的一些思想意识吧，还是不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先去提前感受一下挺好 的。在前天上演苦战的马龙，昨天的两场比赛都没有遇到太大波折，1/8决赛是4-1战胜了全开元，后又在1/4决赛当中直落4局击败徐海东。赛后马龙认为没有跟着对手节奏走是自己取胜的关键。 还是今天自己在这种技战术包括一些控制球上做的还是不错吧，没有给对手这种太多这种发力或者打到他那种习惯这种技战术套路上，可能更多在前三板当中还是属于在自己这种更主动一些吧。 但是放高球确实是在防守当中的无奈之举。 防好球也没办法，我也想进攻，但那球反正被动时候就是也不想轻易丢每个球吧，反正就放高球。这么大场地，我觉得相对于他们来说，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这样大赛或者对手比较有很强那种中远台能力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也不容易打。 虽然龙队很冷静，但是能听得出来心情不是太好，毕竟被小胖冲了四局。 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队内的竞争太过激烈。 真是啊，后浪推着前浪往前跑。 另外呢，上热搜的还有《精月大战》当中的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啊，就是阿联暴扣，然后雷蒙呢扶他落地，这才是 CBA 应该有的样子。这场比赛呢，相信大家也都关注了，首钢队是80-92输掉了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呢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细节，虽然防守当中动作确实很凶悍，两个队的身体对抗也很多。但是在比赛的第三节啊，广东队有一次抢断，易建联跟进之后呢完成暴扣。下落的时候，首钢这边回防的是雷蒙在身后非常友好的扶住了阿联，帮助他呢缓缓落地。从这个动作来看，能够看得出就是两个队的队员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拼抢积极，对抗激烈，但是在除了篮球竞技层面之外的，大家呢还都是很友好，尤其是像这种相互之间的保护，摔倒之后，昨天也有很多的这个场面，就是倒了之后呢相互来拉拽扶一把， 真是挺暖的啊，互相之间都有扶持。 哎，我记得当时这个赵军在微信当中还特别提到说，你看辽宁队是吧，韩德君每次下场之后都冲观众席鞠躬，其实你看如果仔细看雷蒙每次也都这样，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对，就是八一的球员，甚至我们时候经常还能够看到在他们在场上敬一个军礼啊，向大家，就都是一个很互相之间的那种良性互动啊。当然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也是 CBA 第一阶段您印象当中的一些名场面啊，可以继续来回忆一下。那昨天还有一个场面，那就是郭艾伦的生日，28岁的生日也是登上了热搜。他在跟广厦的赛后，虽然说轮休了啊，但是这个赛后没有让他接着轮休啊，还是当了一把寿星。现场的这个视频也曝光了，切完蛋糕之后，队里边的常规表演节目那就是要扣脸。郭艾伦害怕被整，直接选择逃离现场，但是没想到杨明直接把他给拉回来了，指使数位球员往郭艾伦脸上抹蛋糕，最后亲手把蛋糕摁在了他的脸上啊，这也是一个常规节目。 对，现在那球队里面就尤其是在联赛期间啊，这肯定是一个常规节目啊。另外在昨天呢也有最新的消息，就是深圳队的中锋沈子杰受伤了啊，沈子杰扭伤颈椎，带上固定器，无缘，很有可能无缘中国男篮战日本，这样的这个消息呢也是上了热搜。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说呢，沈子杰感觉有恶心头晕一些症状，目前呢需要就是固定器来康复治疗。昨天的比赛呢，深圳战胜了上海，沈子杰呢是扭伤了颈椎，目前呢颈部是难以活动，需要固定啊，伴有头晕恶心等等的症状。好在现在 CBA 呢还有一段的这个间歇期，目前沈子杰呢还能够充分的休息，但是他进入到了中国国家队的名单，要看一看他在国家队的这个名单当中会不会给他更多的休养的时间吧。 但是确实要是集训，然后再加上接下来月底的这个比赛的话，世界杯预选赛真是有点赶不上了哈。他的这个状况有可能要错失跟国家队一起征战的这个时间了。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个是说说 CBA 第一阶段的这些名场面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顾。那第二个话题呢，你至暗时刻当中的那缕微光啊，很多家里人也都在回忆，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从现在中国足球目前的一个大的现状而来的。真的感觉中国足球就像是一个，我总感觉就像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一个寒冬腊月啊，想点亮那个火柴，但是划了一根又一根，总是划不着啊！但是，就像是青岛海牛这样的存在吧， 也算是给寒冬当中的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丝微光。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我们马上在下面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来连线孙宝生老师。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孙老师您好。 你好。 哎，咱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和这个 CBA 的第一阶段的收官哈。那确实男篮也是公布了世预赛的一个集训名单，这个名单当中相信孙老师看了之后肯定会有自己的一番判断啊。反正除了周琦还有麒麟阿布都之外，都是联赛前六的球员，您怎么看这个名单的公布？ 我觉得这个名单吧，应该是就是基本上或者说大体上都集中了目前就是咱们国内最好的球员。从年龄结构来讲，老将是吧，25、26岁的，20岁出头的都有。应该说从这个，而且也不出什么大家意外，是吧？像这个有老了有伤还不是特别好的，像易建联啊，翟小川啊，这是这次没入选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名单还是集中了目前 CBA 啊国内球员最就是各个位置是吧最好的。无非就是要是说的话，我就说应该给这个也不光是站在北京首钢的立场上啊，像这个范子铭啊，应该去跟着去练练，跟见识世面，因为19年世界杯吧，你比如说就没带沈子杰去，那么沈子杰当时好像是打那国青的一个比赛去了，其实着眼于未来的话，我觉得像这种20岁上下的，有发展前途的，就是有雕刻力的，就应该把它推到成年这边就过去去经风雨见世面，哪怕他上场不上场是吧，坐在这个替补席上看一看这个国际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吧，这个了解亚洲啊或者说世界篮球的一种趋势是吧，看人家这个比如说中锋啊，前锋啊后卫都怎么打的，对我们来讲这种直观跟看电视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感受总归是这身临其境嘛，反正时间也不多， 对 是吧，好在就反正第一个窗口期就跟日本打两场，是吧，反正第一个就是疲劳啊，有点小伤小病很正常，但是现在呢这种联赛呢它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了是吧，国际篮联也好是吧，其实奥委会啊，很多的意见都是听从单项委员会的意见。那么国际篮联把这个世锦赛变成世界杯，是吧？而且这个比赛选拔方法都不一样了。我觉得他是有，就是要大力把篮球啊，这个向全球得到更大的普及啊、推广啊、提高啊，还是有他一番想法的。所以咱们作为一个成员国是吧，只能去遵守这个国际篮联的安排是吧，去适应这种赛制，将来反正都这样是吧，你本国打自己的联赛是吧，你欧洲不也是吗，反正有比赛了那就赶紧集中呢，集中几天打完比赛回来然后再打各自的职业联赛。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吧，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包括中国篮协 CBA 公司都要适应这种变化。 那当然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对手日本哈，就是能够参考的也就是今年在这个亚洲杯预选赛期间跟日本的交手，当然他们也当时不是一个全主力，但我们在跟对方的第二场的交手里边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所以无论是对国家队而言还是对咱们北京队而言哈，就首钢而言，其实都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遇到那种特别要劲儿的那种全场紧逼的时候，其实像国家队啊，中国男篮是不占什么身体上的优势，包括在此前的比赛也看到像吴前啊这样在联赛里发挥相当出色的年轻球员，但到了国际赛场上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孙老师，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聊聊？ 其实啊，如果这个回顾中国篮球历史啊，这个60年代或者说50年代末，就是59高峰前后吧， 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中国篮球发展的第一个顶峰。 嗯， 当时咱们这个虽然那个时候因为咱们退出这个国际体育组织嘛，因为他们那时候要搞两个中国， 嗯， 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咱们就不能参加这种正式比赛。 嗯， 但是咱们那几些年呢就频频的和欧洲啊，特别是东欧的强队过招，哎，什么捷克啊，什么保加利亚、匈牙利啊等等，这当时都是在世界前几名的队。但是当时咱们有三大利器， 嗯， 啊，一快攻， 嗯， 二中投，三就是全场紧逼， 嗯， 等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这种积极主动压迫性的防守了， 嗯， 哎，所以我们在就是在新人代，比如像我们当年北京工人队，是吧？那老教练范振涛先生教我们都是，哎，追捕夹断锋，哎，都是这么就是全场紧逼，是吧？ 嗯， 这个按说这么多年我们中国，而且每一代时期都有一个控球比较好的后卫。 嗯， 那么现在来讲呢，其实这种全场紧逼啊、夹击呀、啊这个已经是就是世界普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他们有的是不是从头打到尾，而且比如说联防啊，还有什么区域联防、对位联防啊、混合联防啊等等。所以这个盯人来讲，就是让你就是怎么是通过我们积极主动的防守迫使你失误。 嗯， 那么咱们现在往往来讲这方面来讲，你说光训练也不行。 嗯， 训练是他就充其量他最多也就达到比赛的一半的那种紧张程度。 嗯， 所以一真到比赛的时候呢，他就心里紧张，比如咱们落后啊或者领先呢、啊、分差，就像上次那跟那个世界杯咱们领先一分的情况下，是吧？ 嗯， 就紧张。那么一个看你教练布置的明白不明白， 嗯， 是吧？然后就场上能不能执行这个意图，这球应该往谁去接应，怎么接应，是吧？然后一般怎么在过渡，是吧？就首先你要保证把球发出来，而且用最快的时间过渡到前场来。那么咱们现在来看，你比如说小高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为什么底线发球发不出去，或者是发完球接着有失误呢？一就是接球有问题， 嗯， 哎，按照过去讲，哎，跑钩就跟那个耐克那个标似的， 嗯， 啊，你得压着跑，是吧？回来去接球，这是一种。再一个摆脱，那么摆脱之后，这球要发准了， 嗯， 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咱们为什么有丢球，一就是要不然就距离太近， 嗯， 距离一近呢你就不好发，是吧？不好传。再一个，要不就接球点距离远，这远的大家都知道，弄不好就传球就空中飞行的时候让人断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近了也不行，太远了也不行。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关键就是中间呢，要有一个高大队员去接应。 嗯， 一般的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啊，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呢，特别是看了 NBA 以后啊，大家都学着那个美国的这个，NBA 球队这个后场接了球，这自个儿运球突破到那儿。 嗯， 以咱们的功夫啊，这种运球突破过人的功夫啊，应该说你像郭艾伦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你老这么运，人家帮你一夹击，是吧？ 嗯， 你这一转身的时候，你比如他有个人叫转陀螺吧，是吧？就等就知道你要转，一二三，等你快转之前，啪我就堵住你了，所以你也转不过去了。所以这运球和传球是吧？哪个快？传球快，你运球再过人再好，你也不能老过到底。所以这运球传球要把握场上那种变化，什么时候我该运，什么时候我不该运，什么时候该传，啊？你像昨天咱们这个另外一个节目连线啊，就说了，我说刘浩宇为什么那么多的失误，18次失误他一战6次，他就是有时候两个人夹的时候，哎，他才传球，而且这是一停球还要跳进去传，而且是横传，所以作为一个老队员来讲，像这种错误就有点低级了，而且你这个自己老运球过去，你体力消耗也很大，在这种体力消耗下，这个情况下再一夹击，你就难免就是这个不会失误，哎，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早观察， 嗯， 啊，早处理， 嗯， 反正说着容易做着难，是吧？因为什么那个国外队的紧逼程度，我想只能比咱们的厉害，是吧？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的时候你还是，哎， 教练怎么布置的，按照教练布置去打，当然也不能死套路，是吧？明明那个本来这球要给乙的，结果丙出机会了，那就是你场上机动灵活的处理了。 嗯，那当然这是国家队哈。那我们说到联赛，其实首钢跟北控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都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比如首钢能在面对前六的球队当中，除了没碰面的广厦、辽宁，还有输了一场的深圳之外，就其他像对广东啊、浙江啊、上海都是互有胜负的。就所以这第一阶段首钢的表现，虽然说最后落位是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哈，但是整体的表现是不是还算可以？ 我不满意，我代表我个人。因为什么，我们是进入重建后的第四个赛季了， 嗯， 而且这个你比如什么赛程紧呐、啊， 嗯， 什么伤病啊，各队都一样， 嗯 啊，这个人家这个这你反正你二十个队是吧，双循环，人家那他有一个程序的是编排，你说你这两天什么两天一场，你还有三四天一场的时候呢， 嗯， 这种赛会制你说不能在这种疫情是吧，这个非常就不好控制情况下我们能够打比赛， 嗯， 是吧，这个赛季也考虑到大家这个反正这种长期咱们就是开个玩笑就叫软禁的是吧， 赛会制 对对对， 比赛， 所以你中午就打是吧，十一点还好在这还没有早晨就打着呢， 嗯， 那没那怎么办，就两个赛区啊是吧， 嗯， 两个一个赛区两块场地嘛， 嗯， 所以我觉得伤病也好这都不是理由，因为各队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那是现在关键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大家好像这一个赛季完了才稍稍尝到双高就双塔阵容的甜头， 嗯， 但是也不是屡试不爽，他试试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不可能一个战术啊从头打到尾。 嗯， 从这里边来看呢，我觉得就是打的最好的一场就是赢了那个浙江稠州队。 嗯， 其他的那球都不是太让人满意的，像人昨天我也注意到网上有说了， 嗯， 现在首钢队号称就全联盟防守最好的，但是昨天你的防守就没有广东队防守的好。 嗯， 不光是你输球了，造成你18次失误，说人家14次抢断，比你北首钢队多了7次，这7次就按2分算就是14分， 嗯， 是吧？开局打一6-0，就是3个抢断反击。 嗯， 说你这防守，人家防的好还是你防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昨天就是整个就一个高度跟速度的较量，是吧？在某个时段，哎，咱们高度占便宜了。但整体来看，我们被速度控制了。 对，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很多问题，特别现在就是全联盟的反应，就是意思 CBA 全联盟现在受首钢的是进攻最慢的球队。 嗯， 虽然有点过分，但实际一想呢，也确实如此。除非弱队是吧？有了咱们才打快攻。一般碰见就是能搏一搏的球队，都是有快攻都不打。这个问题咱们连线我提了也不是一次了，特别是在你要反攻去追分的时候， 嗯， 那你还要一板一眼的摆着阵地落位是吧， 嗯， 这个你不太现实，必须有快攻，快攻是追分的最好手段，抢断反击。所以这个时候你首钢的如果防守防出质量来了是吧， 嗯， 因为广东他也不可能从头至尾都是没强度， 嗯， 所以我觉得在提速，特别是在解决进攻方面，是吧？咱也别号称说自个儿防守最好的球队了，是吧？你还是把进攻的问题解决。现在你看，这个几个后卫上去，哎，到现在方硕这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 没错。 哎，正好这40多天的窗口期啊，我觉得他们好好的练练。另外一个投篮，你看昨天的投篮命中率，我们比人差10%多个，那怕10%多个。那你说你这什么篮板咱们倒是有优势， 嗯， 但是你没有把这种篮板之后转化成这个得分呢， 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不满意，你说你争进前四，那起码第一阶段你得进前8，就差一个位子， 嗯， 那么你就检讨前面哪场球不该丢， 嗯， 是吧，有时候一场球确实影响，而且现在从这个前这些球队排名一看，除了辽宁是12胜1负之外，你看，2到4， 嗯， 都是11胜2负。 对， 哎，完了， 五到七十胜三负， 嗯， 所以这个比较就叫做就八名九名以后慢慢拉开了， 是 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窗口期呢，大家就回去各地呢，好好尤其手风队好好练练，是吧， 嗯， 我在想这个你比如说双高阵容的时候，除了那个三个人的搭配之外，还谁能进入这双高的轮转阵容？ 嗯， 打单中锋的时候，我们这阵容又怎么去搭配？ 嗯， 是吧？你这个谁的长处是什么？你是让他上场干嘛去了？咱们现在就是打着打着，除了双高那阵之外，就指着手的运气不行， 嗯， 是吧？你得攻击点明确，就一直在讲，就是场上你进攻，是吧？ 嗯， 你得因为攻防两个环节组成的篮球比赛，你守成功了你还得进攻啊，你打进去啊，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得有两到三个点才行的，是吧，光有一个点，昨天像有一段虽然咱们失误还挺多吧，但是双高那阵打得不错，把比分给就给追平了， 是， 追平之后我们再打怎么打，是吧，不能就是一棵树上吊死啊，是吧，又有变化，这个时候你说你的进攻点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战术啊就是这样的，你练的时候很多，是吧，看似就非常复杂，实际上最简单实用的就是两三套，那两三套呢就是一个时机的把握，二一个传球的方式，三一个得分的果断，其实就这么三个环节，是吧，你这不要看着多复杂，张三五好五个人就跟那个锣鼓掌敲起来，这龙套的跑起来，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是吧，你这跑的当中可能就是机会就出来了，可是你还是为了跑战术而跑战术，这机会你就可能给丢了， 嗯，所以在休赛期要好好的来总结一下哈，更好的去梳理第二阶段再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好，谢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好，再见， 这边很多的家里人也说，这个孙大爷还是对首钢要求很高。 童姐已经说了，那总是严格要求啊， 嗯。 但是大家伙呢也认为就是首钢打的还可以了。但是任我行也在说，说成绩呢其实比预期的还是低了一点。任我行预期的是首钢队应该能够得到前六。 就至少我觉得也确实从这个胜率上来讲的话，真的前边挺焦灼的。 差一到两场球吧，因为刚才关老爷也说嘛，可能不该输的比赛就是打福建的那一场球，对吧，如果咱们要赢了福建的话呢，赢了福建现在咱也没进前六，是吧， 是也进不去， 但是主要是这个赛程嘛，现在我们在前十三场比赛里面的赛程面对的排名靠前的球队是比较多的，你和这几个排名靠前的都打了两个回合了，现在这个战绩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就是打法是不是需要调整和改变的问题，像乐说了，50年代的篮球呢根本和现在这种打法没法比，说篮球早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强度高速度高对抗的阶段了， 对， 咱们现在呢缺少一些国际比赛的交流，中国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战术能力不适合现代篮球发展这些规律了，说需要有一些变革， 对，所以确实他也提到这个杜锋指导这个高对抗和提速是完全正确的啊，但是想要进入到国际比赛的那个强队的行列，真的得出去多交流多看看多见世面去啊，尤其对年轻的队员来讲， 对， 多 打打这种有对抗啊 对抗 有这个强度的比赛， 就真是在这种互相的这种肉搏之间我们不怵了，不怕跟他上身体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我们就真的在国际赛场上感觉上会好一些， 首先你的训练强度得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是吧，那不明觉厉也在，如果我们赢了福建能排第几，我看了一下，赢了福建的话呢9胜4负是和山西的胜率一样排在第8，其实位置也大差不差啊，但是呢前面13场比赛有7场是打这个排名前六的球队，这个战绩其实相当的不错了， 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欢迎回来。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也继续来探讨今天的两个话题哈 ，CBA 第一阶段的名场面，以及什么是你遇到至暗时刻的那束微光。当然，在此之前，我觉得说第二话题，哎呀 ，C 罗肯定是遇到那个至暗时刻了，这微光就是附加赛了哈。这是今天凌晨进行的本轮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比赛，葡萄牙 C 罗经过了努力是吧？终于打附加赛了， 是 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附加赛让 C 罗给打了， 是这太至暗时刻了，对于葡萄牙队来讲。 因为比赛结束之后 ，C 罗的那个表情哈，那个失望的表情，在最后时刻被绝杀之后那种失望的表情。 嗯，对，当然这是竞技体育也很有魅力的一部分，就是绝杀和反击，绝杀制约和反制约。 但说实话，没有那个绝杀，也是葡萄牙排第一吗？ 那葡萄牙在这个小组里边，跟塞尔维亚都是积 都十八分， 都是、 如果没有这些打平了，都十八分， 嗯、 那就应该是 真是、而且本身葡萄牙净胜球的优势就排在第一了，太至暗时刻了，需要。 但这就是比赛的魅力， 对， 是吧？ 嗯，那另外还有一场世预赛是也是一场绝杀 啊，莫拉塔绝杀。 嗯，莫拉塔在第86分钟中的绝杀，西班牙是力压瑞典，获得了小组头名的位置。 大家还是看脸的时代， 看脸的时代啊！ 对，你看这个 C 罗被绝杀， 嗯。 因为 C 罗精神啊，帅 啊， 是吧？影响力大呀， 嗯， 大家就觉得，哎呀，太遗憾，太遗憾了， 嗯。 如果你说这要是这个你西班牙绝杀瑞典的时候，大家怎么没有那么多替瑞典的球员心里难受的呢？ 对，主要还是流量为王 啊。 C 罗这流量毕竟在那儿， 瑞典还是没那么多那个帅哥， 也没那么多球星， 嗯。 好了，这是国际足球的一些消息。白羽菲菲说 ，C 罗。这是总绝杀别人，今儿自己也 感 受 一 回 啊。 嗯，我们说你至暗时刻当中的微光，宋远军说就是每天回家看到孩子的微笑那时候，特别的治愈哈。 那个辅导作业的时候， 那是至暗时刻。一号线说都是有翅膀的人了啊，甭管是什么时候有的， 就、是这因为。加精之后，现在到7级是吧？ 哦， 7级就长翅膀了， 可以飞翔了， 就起飞了。 嗯，那我们也继续来看看首钢和北控哈，就是要想在第二阶段起飞，其实还是需要在休赛期做很多调整的。比如说这个舒豪回归了之后，那对于首钢来讲，是一个就是你能把控的一个局面吗？其实宋翔觉得， 其实昨天夜话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抬杠是不是个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伙就开始讨论嘛，就抬杠跟争论有什么区别。 嗯， 其实舒豪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杠题 杠点。 哎，就是有的球迷朋友觉得林书豪来了之后啊，能够给球队带来提升，因为毕竟呢他和这支球队可以无缝的衔接，可以在这个外援这个层面上，在后卫层面上给球队带来一些改变。也有球迷就觉得呢，就刚才有家里人说林书豪是可能 CBA 联盟当中呢他认为是所有的小外援里最差的，认为呢林书豪来了之后不能够给球队带来改变。但反正球没打之前，就是这种讨论永远会存在。 嗯， 其实球开始打之后也会存在，是吧？ 是啊，所以对于舒豪的回归，那宋翔还是觉得会是一个 X 因素吧。 很多的球迷包括媒体都关注并守望队外援的情况。舒豪呢肯定会在第二阶段回归，因为我们知道舒豪呢在近期呢已经与守望队呢进行了合练，并且呢进行的是部分的对抗性训练，应该说这是他重返球场积极的信号。那舒豪呢在之前呢确实他的体重下降的比较多，并且呢整个的腰部旧伤复发，这个呢都是他的一些不利因素，但是呢近期呢应该说一切呢都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而我们知道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之间呢有40天的一个这个休赛期，这段时间呢对于舒豪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跟球队更好的去磨合，并且呢也可以让身体呢进一步的去恢复，从能力经验上都是不错的。而且呢他在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也是跟守望队磨合了一个赛季，跟球队之间的化学反应应该是足够的，并且呢他对这个北京守望队的体系也是非常了解，这个呢都是他能更快的融入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方面。但同时你要看到舒豪的身体情况并不如之前，而且呢他还要需要跟像是李慕豪、范子铭真正意义上去在比赛当中去找感觉，去找这个化学反应，这个呢也是一个目前来看呢是 X 因素。那另外呢就是舒豪的回归呢势必会对方硕和小雨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的刘晓宇呢其实我可能会觉得影响有些大，因为什么呢，舒豪的回归他会有更多的出战时间，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的初期教练肯定会给他更多一些的场上时间去找状态感觉。而刘晓宇呢又是一个目前来看这个状态非常好的一个球员。但是小雨为什么能够在他加盟守望队的第五个赛季有很强的表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完整且持续的出战时间跟球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舒豪回归之后呢势必会对小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看怎么去平衡球员呢是怎么去积极的去适应调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 大家伙儿也都在担心这一点啊，一览众山小雨说这哎呀舒豪回来别把小雨的这个热度给降没了，毕竟肯定会分一些球权，分很大的球权出去。 对，另外呢肯定还要分出场的时间，就不光是球权的问题，现在呢在出场时间上亚尼斯可能会有自己的考虑，在进攻这个环节当中靠投射的时候呢方硕可能打得多一点，对吧，需要进攻的梳理，需要像昨天面对紧逼防守的时候推进到前场的时候呢可能小雨打得多一点。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如果林书豪加盟之后在一号位位置上的使用，其实到底这个思路是什么，就可能还要亚尼斯到时候给我们一个答案，就现在可能大家会很难想象，就是我需要进攻的时候是把林书豪放上去球权给他，还是说我需要推进的时候把林书豪放上去把球权给他，还是说我需要这个防对方核心外援的时候我把林书豪放上去让他去防守，现在就需要球队解决的是什么，这可能需要 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哈， 至少看看亚尼斯给林书豪在球队当中的一个定位吧，是吧。 那当然北控这边呢休赛期，但是第一要调整的要务就是控制这个失误数，怎么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其实我有时候在突然这么想，当然这个已经不可能成为现实了对吧，林书豪已经成为了北京首钢的一员，因为如果林书豪要是在北控以他的经验以他对于比赛的掌控能力 组织能力 教教廖三宁教教、 啊、 王俊杰，就跟当年老马在首钢的时候带年轻人一样，那是不是会感觉更好， 就是在北控去传帮带， 哎， 比首钢现在就至少首钢是需要一个非常， 当然瞎想啊，这个 有突破能力的一个小外， 这肯定是这已经不能成为现实了。 好吧，那北控这边的现实就是休赛期补充了兰兹伯格，在第二阶段很有可能可以出战。 其实跟那个舒豪换一下， 对调一下是吗？ 是吧？咱这搁一个能上去锋线冲上去干的，然后呢，给那边一个掌控节奏、别失误的。 别瞎想了， 对对 梦醒了。 醒醒啊！ 宋小野说，北控在休赛期的一些 急需要改变的问题。 第一阶段的整体表现呢尚可，基本上赢下了该赢的比赛啊，跟一些整体实力不如自己的球队交锋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能够赢球的。同时跟一些强队啊，像是山东队这样的这种球队呢，也是能够一胜一负啊，这样的这种战绩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北控队而言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北控队在场均的失误上确实是比较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全联盟当中第一的这种失误的次数。我觉得是需要老马在后边的比赛当中去总结跟改善的最大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还在等待兰兹伯格的一个加盟。应该说北控队在之前呢跟兰兹伯格已经达成了一个签约的协议，但是呢他还没有来到中国进行隔离。兰兹伯格是不是在后面比赛当中能够马上出战啊，现在呢还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兰兹伯格的到来确实会对北控队有着明显的提升。兰兹伯格整个的一个他的一个打球的特点，他的这种攻击力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啊，这个兰兹伯格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他的状态是怎样的。并且你知道一个外援他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隔离之后啊，他整个的状态其实并不会很好。这一点呢，我们从之前这个赛季上海队的弗兰克林身上就能够可见一斑。因为呢在当时呢弗兰克林呢在赛季初期的表现呢并不是很理想，这个跟他之前的期比较长，并且呢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啊，有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一名外援而言，其实他在加盟一个新的球队的初期啊，必定会有很多的这种问题跟不适应的地方。这个呢其实也会影响到北控队在第二阶段的一个这种战绩。但前提是啊，兰兹伯格能够顺利的一个加盟。现在来看呢，什么时候能够出战啊，我们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时间表。但至少兰兹伯格呢，从我们现在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后卫选择。 大家伙儿也就此展开了讨论哈，就这个是不是互相之间换啊，可以。但是高静还有好几位家里人，那意思就是首钢也不靠进攻啊，哎，但是嗨，也不能没进攻。 这是和这个关老爷 是一个观点， 不是聊的话题，是这个对立的观点。 嗯， 关老爷意思的是什么呢？是首钢队赢球啊，不是靠进攻赢球。 嗯 啊。但是呢，马上这个高静不就说呢，但是不靠进攻，但是咱也不能没进攻。 没进攻，这边还有家里人 觉得，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首钢队靠防守赢球，这是咱们这么多年的根基，是吧？但是呢，你要想再进一步，就是有防守的情况之下呢，靠进攻来赢强队，我觉得这是下一个层次。然后呢，你有了很好的进攻之后，再靠强硬的防守呢，来拿总冠军，这是又一个层次和级别，是吧？咱现在一步一步走呗。 对，但是兰兹伯格这水平级别的外援来了之后，肯定拿不了总冠军啊。托尼维也 说，看放哪个队， 看放哪儿是吧？说在北控的前景，他觉得不看好啊。说浙江在季后赛表现一般，那不就是外援的水平不够强吗？ 其实我挺同意的，就是浙江在季后赛的这个表现没有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和外援在季后赛当中这种融合度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真的咱们要去看啊，联盟当中有两种类型的外援，这一种外援呢是打常规赛的外援，其实我觉得像菲尔德呀，包括像兰兹伯格呀这样的，就是打常规赛的外援，另外的一种外援就是打季后赛的外援。你比如说像威姆斯，像马上，是吧？你包括像当年就是到后期的哈德森，那是打季后赛的外援，到季后赛的时候他足够强硬，所以呢不一样，就看你这个球队的选择和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了。 80KG 也觉得兰兹伯格不是北控最需要的啊，说马布里应该明白这两个小孩有前途，但是能不能成才也没有把握，说的是廖三宁和王俊杰，是吧？ 其实这个队，北控这个队呢，有不少这个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你包括张帆，岁数也不大， 对吧？这个赛季 25岁， 对啊，当打之年成长也挺快，两个赛季之后现在已经在联盟得分榜上能够排进前五了，有稳定的三分投射， 对，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就看老马怎么能够把他们捏合在一起。 是啊，这是我们稍再打一个隔断啊，因为第二个话题说的是您至暗时刻当中看到的那束微光。现在中国足球 先得划了一个至暗时刻， 对，中国足球其实就是在一个至暗 时刻 里 啊， 甭管是十二强赛的成绩， 甭管是国脚是吧，还是联赛， 包括现在你说李铁和教练组不在一个至暗时刻里吗？也一样的，就是熬着这比赛得熬过去了啊！明天晚上跟澳大利亚的这一场再说。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这种风波啊，都是集中在换帅吗？换不换？ 换 谁啊？ 什么时候换？ 就集中在这几个哲学的思考里边。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赵宇和郭健的分析。 带队打完这两场比赛，但我觉得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呢，国足的命运啊，也基本上就确定了。虽然说还有这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不管是外教也好，不管是过去的本土教练，比如说高洪波，大家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高洪波呀、佩兰呀，过去这几任教练，包括代理主教练傅波，他们执教的时候也会有骂声，也会有不满，甚至说更多的这种反对声音。我觉得就是真的不是一个教练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教练能解决的。你即便现在让里皮回来，让斯科拉里来带，让高洪波来带，我觉得他们也会像现在李铁的处境一样。但现在踢成这样，是不是说责任全在李铁身上？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说实话，中国队其实你换了谁，可能也很难从这个十二强赛当中突围。李铁有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全部的这个问题都抛给一个主教练，都抛给一个教练组，这也不是特别客观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体实力啊，说实话已经摆在这儿了。你就即便是让里皮来，他也曾经挨过骂，也曾经是吧，这个饱受质疑。我印象很深，在我去客场采访跟菲律宾队比赛，包括客场打叙利亚，一平一负，那个时候里皮遭受到的质疑声、骂声跟现在李铁是一样的。所以说，任何一个教练做到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啊，都会遭遇到这些问题吧。 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反正这个国足要不要换帅这个问题，在打完前五场比赛以后，现在是这个球迷聊的最多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哈，就是说你换帅一定是要有目的的。你上届，我们看上届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是你前四场比赛成绩非常糟糕，应该就拿了一分，高洪波主动提出来我不干了，我辞职，才有的换成里皮换帅。否则的话，我觉得按照这个中国足协的性格，可能不会在这个十二强赛这种系列赛当中这么干脆的这个做出这种决定。所以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换帅，有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那你按照正常的这种你对国家队的期待来看，那你现在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这种理由，就是说我可以换。我为什么要换？因为我觉得前五场比赛就拿了四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分数。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是合格的分数，那你就等于这个理由不成立，那你就可以先不换。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我为什么要换，其次才是我换谁。 为什么要换？其次才是换谁？但是此时此刻就是换帅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眼前儿就是明天晚上11点和澳大利亚的这一场比赛。怎么着都得踢完这场比赛再说哈。王晨说：“国足 啊， 多励志啊！屡败屡战着，当自己工作当中无法坚持的时候，就看看国足，工作当中的艰难就不是事儿了。” 就是啊，这。在网络当中那么多批评的声音，还依然坚持自我，是吧？ 就而且我 就在工作岗位当中，领导就那么一两句就都不当事 儿。而且哈，就试问 也得当事儿了，是吧？您也得 领导的话 也得听， 还得听一听。 对，咱 咱也得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不是， 哎， 是吧？那广宇说了，换帅当时有起色，但终究还是没戏，因为国足呢就这个水平，换谁都没用。 嗯， 其实这就是有的时候像这个临阵磨枪， 嗯， 对吧？就最近这模拟考试，前两天呢考得不太好，老师就给发语音， 嗯， 说你看这个孩子最近这个模拟考试成绩不太好哈，总结一下，这个计算出问题了。 嗯， 他可能思路解题思路是对的啊，解题思路没问题，他也知道怎么做，但是呢，他就这个计算， 嗯， 他出问题了，那两位数乘三位数算错了，那你下一步就全都是错的，让家长回家你给孩子多练练口算啊，练练计算， 嗯，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不是梳理思路的这个老师， 嗯， 对吧？需要的是一个你给他啪扔那一本算术题，你做吧，天天做啊，把算术题先做好， 就给那摁这儿哈。 对， 嗯， 现在咱可能需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就 是 您先把最基础的东西先做好，咱别想那个高大上的战术啊、理念啊，是吧？ 嗯，我爱大鸡腿儿说，讨论国足的至暗时刻，我觉得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啊， 联赛都快进行不下去了，这届世界杯就算了吧。 嗯， 至于那一束微光。不被敲晕的情况下，他感觉自己是看不到了。 想看星星的话，是这个最好的 方法，只能被拍晕。 最好的方法是撞墙。 小白说：“换不换都一样，该拼的场次都已经输出去了。下届的预选赛还有规划球员吗？现在好像说什么都有点晚了。”嗯，林阳是觉得我是这么看世预赛的：对于中国队来讲，四十强就是世界杯预选赛， 嗯， 十二强就是真正的世界杯， 嗯， 我们的世界杯。有十场比赛，就是十二强这十场，这么来看，不就轻松多了吗？ 其实全世界当中很多的球队都是这样的， 嗯， 对吧？能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 嗯， 就站上世界杯预选赛的舞台，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打到十二强赛，因为它是也是有标准的嘛，你需要击败一些对手，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 嗯， 目前中国足球发展的整体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比较现实的，真的一直不止一次也说了，你比较现实的目标啊， 嗯， 你就是每一届都努着你能进十二强赛， 嗯， 然后呢比较稳定的进几届十二强赛， 嗯， 同时这个时候呢，你再翻回头去看看你的亚青赛、亚少赛这个成绩， 嗯， 你能不能够每一届哎都在亚洲的前几名，或者说你能够连续几届。 嗯， 咱能进个什么世青赛、世少赛什么的， 哎，就是你的整个的体系，国家队的， 哎， 梯队的体系都能保持一定的成绩。 那时候咱在想，咱主教练是请李皮还是请李铁的时候，反正都是李子辈的嘛，差不多是吧？ 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既然足协在此前已经是跟李铁签了一个5+1的合同 啊， 嗯，那你当时说的也是不以成绩为论， 嗯， 那。就是放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舞台上了呀，所以就不要再想换不换的问题了。 现在就想这个问题嘛，就是不以成绩为论的话，以什么为论？ 嗯，就是以当场的那个竞聘时候的慷慨激昂为论 啊 啊， 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的，对 啊，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嗯， 啊，4178说国足的水平是不高，个人技术在实战当中。不行，思维意识也僵化，各个位置都没有腥味儿。哪怕前锋上、线上有一个能技术全面、能够单打进球的人，也不至于这样。咱们是还真的不是说个别位置上的问题哈，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大脚星叔叔说：“哎，这个孩子学习不好，这个频频换家教，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 嗯， 好像是哈。 嗯。那也得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要是说学期初的时候换家教，这都已经末了了，到了期中考试了，到了中考大考的时候再换家教还有意义吗？ 那更得请那个叫什么 名师、 特级教师， 特级教师 是吧？ 啊，嗯，就立竿见影那种， 一对一辅导一下。 哎呀，反正打完澳大利亚这一场，基本上国足在这届十二强赛里边还有没有那个亮光，就明白了哈。 6645说，以国足现状，他支持李铁，说除非呢，为了缓解足协的压力，可以换。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换帅，是吧？换谁、怎么换等等这些，就带有灵魂拷问的性质。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清楚换教练原因所在。换教练，你到底就是如果真的为了缓解所谓外界的舆论压力， 嗯。 那这个换不换呢？不 不打紧，因为你换了之后外界的舆论压力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换帅或者坚持使用是一个整体思路，这个思路是完善的，是一个能够坚持可持续性的，甚至出现一些起伏之后你不会因此而摇摆啊，那这个我觉得才是就是你在最终决定换还是不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你现在觉得就是李铁他有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核心问题， 嗯， 他只要呢度过这个难关，延续他现在的执教思路，在未来的这个你签了五年嘛，对吧？五加一嘛，未来的五年的时间里面，他可以把这个思路很好的贯彻，让中国男足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那你就坚持。 嗯， 如果你要是认为呢，他这个不能够在未来五年给球队带来变化了，那可能需要快刀斩乱麻了，是吧？ 白羽飞飞说：“孩子学习不好，是不是想想？”咱们是不是那样的孩子呀？换老师，他有用吗？ 但是家长一般不这么想、 哎。家长总是觉得还是有那一丝微光的，还有一丝希望。 哎、对，因为毕竟就这么一个孩子，不是？ 毕竟是自己家孩子。 哎、就是一线希望也要尽，就1%的希望也要100%的努力，是吧？ 哎， 嗯， 永春堂药店说，考试完了再请家教也行啊，反正一直都是留级生。还有好些次的小学考试呢、 嗯、对，反正也不会说这9年义务教育您上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嗯、 啊一号线说哎嗨，大家玩笑归玩笑，但是得承认打阿曼开场那段时间打的还是真不错的，哎，所以此时此刻考验教练组的时候就又来了，就你这个打的很不错的首发、 嗯、 是不是能够延续到明天打澳大利亚，不要轻易的去变。 另外在用人当中呢，不断的要去总结和提升吧，因为 你总不能说我打一场比赛啊、出现点小问题就推倒重来， 是 啊，就需要是调整和改变呢、嗯、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全盘去否定， 对，即便技不如人但是也得稳住，虽然说我们这孩子成绩不好，但是也得有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其实另外就像北京首钢一样，我们一直在强调呢，首钢队可能需要在进攻这个环节当中去提升，但并不意味着这支球队就要在短时间之内把自己的防守全都推倒、 哎、 然后呢建立一个快打旋风式的进攻体系，而是在目前我们防守的基础的情况之下呢，是不是能够通过人员的引进一些微调，适时的提速，增加进攻点，然后慢慢的向攻守平衡，向攻守兼备去发展、 嗯， 那不是这个翻过来这一面，翻过来又一面，是吧？ 嗯、是啊，好了，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下面来收听《一起向未来》，是由易烊千玺为大家带来的。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笑。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756。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